今日讲下啲地产话题啦吓，呢个系每日一万，咁啊，我哋可能都系一个重点节目，因为坊间网台咧，其实冇乜人讲地产嘅，可能唔熟悉啦，又或者嗰个对于市场都唔系十分之了解啦吓，咁啊，所以我比较多少少资料喺手咧，咁我就讲多啲。咁今日见到一单新闻啊，就系、是、置地咧就放售怡东酒店啦吓，咁啊怡和集团旗下咧其实有好多个嘅，一个置地啦，跟住就系文华东方啦、牛奶国际啦吓、怡和控股啦咁样，咁啊佢哋咧喺香港其实好多业务嘅，咁你话咧牛奶公司控制咗惠康啦，咁啊就算连 Starbucks 啊、美心嗰啲其实都系牛奶公司，即系咧嗰啲即系牛奶公司控制啦吓。咁啊，佢哋喺香港有啲咩物业咧？最主要都喺晒中环嘅，所以咧，佢哋放售呢个怡东酒店咧，咁就好合理喎。因为咧，都喺佢哋嗰个主力嘅势力范围，因为你铜锣湾都唔再系你控制啦吓。咁啊，所以咧，即系以前东角系佢哋怡和开嘅吓，咁啊，所以咧，即系铜锣湾啊，佢以前曾经系第一代大地主，后尾咧就卖晒啦。咁啊，而家賣剩一棟怡東酒店。咁啊，怡東酒店佢哋咧之前就曾經申請個司法覆核嘅，咁咧就會一嚟加即係要挑戰個高度限制啦，同埋嗰個地積比率啦嚇。咁啊，重建將來會多咗好多樓面啦，因為佢哋而家就贏咗。即係屋宇署咧就可以起26层高嘅呢個商業大廈，加4层地庫。咁啊，4层地庫其實咧上面可能再加多四五層商場，咁啊總樓面可以去到68万尺。咁依舊嘢咧，其實就比較舊啲嘅，因為咧位置就好靚，但係咧商場即係佢嗰個酒店咧就比較舊啲咧，咁如果你話譬如上過去咧，好多房都租唔起價噶啦，因為你俾住而家新酒店咧，可以喐下都2000-3000，甚至乎4000-5000蚊嗰啲好靚嘅酒店。咁但係怡東咧都係1000零蚊，或者如果你海景嘅可能好啲，都唔過2000嘅。咁所以咧，佢嗰個價錢咧，即係嗰個實際嗰個價值咧，就不妨即係不如咧，就趁而家市道好就賣咗佢。咁啊，出邊咧就話估值咧就300亿到啦嚇，啲測量師咁講啦，話估值300亿。咁現時樓面就冇68万尺嘅，即係佢話第日咧就重建就有68万尺。咁但係現成咧而家話有800几间房，咁同埋21间套房咁樣啦嚇。咁依嚿嘢咧係值唔值咁多錢咧？咁我哋計計數啦。咁啊，如果以300亿嚟計嚇。即係當佢成交300亿啦嚇，咁啊買翻嚟就要等時間拆啦，唔會即刻拆嘅，因為咧你酒店有啲人 book 咗，譬如話咧你起碼都接幾個月之後你 booking 啊嘛，咁你有啲酒店 book 咗，你一定要清曬所有嗰啲 booking， 咁啊先至可以入紙就拆樓嘅，咁啊拆樓咁大棟嘢咁10零亿，我諗點都冇走雞噶啦，加上再起埋樓，可能又要使多。你話60几万尺，咁啊5000蚊尺冇走雞啦，而家甚至乎可能再貴啲，咁又使多30-40亿，甚至乎50亿到嗰個建築成本，再加埋利息，再加埋雕空，起碼都要3年，以依、這個叫做咧嗰、那個叫做酒嗰、那個中環啊戲院裏嗰個王嗰、那個叫做咩大廈啊陸海通啊。一時間記唔起，而家記起啊！陸海通咧，當年我覺得最快嘅係3年之內拆咗樓再起翻，係我見過速度最快嘅大型大廈拆樓重建。咁估計依嚿嘢咧都一樣要有3年時間，即係喺黃金地段啦，戲院裏同依度亦都相差無幾啦。當然依度海景靚啲。嗱，咁依嚿嘢咧嘅成本，如果連埋曬買入，仲要打埋税。應該要420亿左右嘅，咁啊圍到咧，你68万尺，話6万几银一尺喎，唔使7万，得6万几蚊尺成本。咁你當有8层嘅商場啊，商場就梗係唔止6万蚊尺啦，10万蚊都值啦都。但係樓上嘅寫字樓係唔值咁多錢嘅，因為咧你銅鑼灣區嘅寫字樓咧去唔到60蚊尺嘅，你就算最靚嗰啲 时代广场可能都咁上下啦吓，你根本就上唔到嗰个价。咁你如果讲到几万蚊尺嘅话咧，你完全系计唔到数嘅。咁但系咧，有客会买就只有系中资嘅客，因为中资咧其实系好在意喺香港揾到个地标，而维港两岸咧系可以望得到嘅。净系讲茅台。早几年喺香港嗰阵时，即系海啸之后啊，茅台喺维港两岸揾嗰个招牌啊，都可以出得起几十万一个月，净系挂招牌上去。咁你谂下啦，佢哋会觉得喺香港呢个叫东方之珠咧，维港两岸有一个一座标顶咧，佢哋系觉得系物有所值嘅，所以咧佢哋会俾一个好高嘅日价去买咧。所以咧，你话咧成嚿嘢咧。如果你话要300亿成交，起埋出嚟要400几亿嘅话咧，系只有中资噶啦。咁啊，中资大陆大把啦，大把公司可以买得起呢啲咁嘅嘢啦，系嘛？你甚至乎之前讲话嗰个长实卖咗呢个中环中心，当时好似系七成半业权，唔系齐噶，唔系全部买晒噶，系得七成半，都买咗300几亿，咁啊围到30000几蚊尺，当时都系一个天价嚟噶啦。但系而家俾阿四叔。炒起咗中環嗰啲地，嗰、那個又變咗平咗啦，已經買平咗啦、啊，所以咧嚟緊嗰個發展落去咧，肯定係有中資買噶啦，而且咧甚至乎可能超過300亿買都未定，因為佢哋淨喺維港兩岸插到旗，佢哋都可能使得起幾百億，係嘛？咁啊，所以依嚿嘢咧就賣硬嘅。咁當然，怡東酒店都係一個歷史啦嚇，好多人喺入邊，又有餐廳，又有酒吧，又有成咁，好多人入，好多人都會方便去嘅。咁啊，我諗都仲有年齡玩下嘅。而家依一刻要賣，起碼都有半年9个月成交，再加埋規劃拆樓，起碼都捱得年齡嘅嚇。咁大家都有時間去飲飲食食啦嚇，緬懷下依個歷史。咁啊，依个要讲翻少少地产咧，就系、是、有位朋友早，我谂2年前系嘛，同我喺怡东酒店入边都饮过嘢。咁啊，嗰位网友就话啊，呢啲泡沫嚟噶，点样？但系有一样嘢咧，其实就系我讲强调咗好多次，呢、這个量化宽松咧，其实量化宽松嘅出现咧，系真系要。重新寫過曬所有嘅經濟理論，因為以往從來未試過咧，靠一個印一啲紙張出嚟咧嚇，就可以令到經濟有起色嘅。因為咧印銀紙，全世界都識，依100年來最一個最大嘅一個印銀紙咧，可以話叫做威瑪共和時代嘅德國，啲銀紙咧係差唔多當玩具嘅，多到嚇根本就係。贬值系十分之快，咁另外一个就叫金元券，系一个讲4847、4849年代印嘅金元券。咁嗰个另外仲有个历史因素，就系、是、因为咧有共产党大量印制呢个金元券伪钞，令到咧银纸不断贬值。吓、啊、上昼咧，就50万一个叉烧包，到下昼已经要80万啦。咁所以咧，啲人系唔愿意留银纸嘅，一定系买晒所有黄金。但系当时啲人唔会买楼喎，因为咧战乱啊嘛，买楼唔安全啊，因为带唔走啊。咁但系而家呢个情况又唔同，全世界都喺度疯狂印银纸。而家可以明确啲讲咧，其实嗰个叫做咧楼嗰个价值咧系取代咗以往金本位，甚至乎而家咧美国嗰个国库券咧，亦都系可能俾物业市场取代。原因系点解咧？有一个仲比即系你谂真啲，有个比较实际啲嘅理论，就系咧金融海啸发生之后咧，各国都印银纸出嚟救市咧，就产生咗 QE 量化宽松，令到咧人啊，即系咧投资开嘅人，又或者一般嘅人咧，佢会将市场上两种嘅叫做证券或者咧即系有价值嘅投资产品咧分开做。叫做咧可复制嘅 paper 债券咧、股票咧、纸币咧，即系货币啦，都系可复制嘅 paper， 都系一张纸嚟。但系咧，黄金同埋物业咧就系一个实物。咁所以人类咧系不断咁去追寻，即系去 減持手上嘅紙幣，可以即係減持手上可複製呢個資產，去換一啲咧不可複製嘅資產，例如黃金同埋呢個房地產。但係一樣嘢，黃金咧係美國佬打莊嘅，而且咧亦都有沽空機制，所以咧就造就曬最大嚿錢抌曬落去買呢個房地產，係令到咧房地產同埋貨幣嗰個地位互相交換。呢個貨幣同埋地產交換咗，就係我講嘅流本位概念。原因就係以前你用一嚿錢去衡量一座物業或者一個物業，而家調翻轉頭，物業咧唔受你規管，係用物業咧睇翻你相對翻你嗰個價錢咧，人哋係唔願意同你交換，因為覺得你啲銀紙係一度喺度跌緊。嚴格嚟講咧，其實係一個銀紙咧係爆咗煲，係一個貨幣咧爆咗煲嘅。而爆煲係一路跌落去嘅，所以咧你要用翻另一個思維去睇翻轉頭。以前人咧就用錢個角度去睇一個物業，而家咧就調翻轉頭啦。你要企喺銀紙貨幣嘅對面去睇翻佢先得。而家係銀紙一路貶值，所以咧啲人話資產泡沫，其實調翻轉頭係一個貨幣嘅泡沫，而呢個貨幣泡沫爆破咗，係人類。是不想要手上呢是减持自己手上的货币，因为你摆银行是一路蚀利息，亦都是会一路跌，一路呢少了你那个，即是呢你个购买力越来越薄弱的。所以呢嚟緊个楼市我唔敢叫大家去买，不过如果你有物业呢你就唔应该立乱买，除非你好有需要。因为呢好难跌嘅，而家呢个市势，因为咧我睇唔到银纸会有停止爆煲嘅迹象，又或者咧银纸会有反弹嘅迹象啦，只会继续跌落去咯。我净系睇银纸吓，银纸会继续跌吓，楼系咪相对嘅啫？如果你话咧，银纸跌，楼一定系升噶啦，冇可能会跌翻转头，唔会两一齐跌嘅，因为咧大家系一个对立嘅。咁啊，呢个环节系咁讲住咁多先。